啊，今天又有哪样的惊喜？我觉得今天还是您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惊喜可能是无处不在，随时就会奉上。 嗯， 来，首先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因为昨天我们提到的是卫龙现在是一个全能艺人，对不对？唱歌、跳舞、演戏都会这个涉及哈。那么平时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选秀比赛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那个比赛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经历 经验？ 嗯，对对对。平时呢会参加一些比赛啊选秀之类的都会参加一些。 什么方面的呢？是跟说唱有关系的 武林风 还是跳舞？ 唱歌跳舞方面的都有、啊、对对对。 唱歌跳舞都有。 全能嘛。 那你觉得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你平时能给自己打几分？ 我觉得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我会打100分。 哦， 哇哦， 这种自信的状态其实很重要的。对， 是说自己的状态好还是说自己的本身实力强？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不是本身的实力、是因为应该这样讲吧，就是我每次参加比赛啊都会每一首歌曲啊每一段舞蹈我在台下都会没有练习100遍也至少有99遍、所以说在舞台上的话只要正常的发挥出来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 题。 对对对对。 哦，所以说这就应验了那句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 感觉。对，特别刻苦特别努力。 对，所以说威龙说这100分其实是源自于自己的苦练自己的坚持才有了这个舞台上的自信。哎，比得怎么样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什么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唱歌方面的话、稍微次一点，最好的应该是最具潜质奖呀，一些亚军之类的，到现在还没有冠军。 您都最具潜质奖亚军了，还告诉我们说稍微次一点，那舞蹈呢？你看 气谁呢？ 对， 舞蹈冠军比较多一点嘛，就是比赛拿过几个冠军嘛。 但真 的 是实至名归，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嘛。 对， 就真的是特别的苦，特别的炫酷。 对，我稍微的爆一下料哈，我们威龙也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人。我今天说你今天穿的这么炫酷哈，今天颜色这么好看，衣服也这么好看，为什么不跳段舞蹈呢？他说我这个衣服啊，就是我不够洒脱呀，我要展示我的另外的一面，你给我时间让我唱歌吧。我说好好好好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唱歌和舞蹈都 OK 都没有问题，而且说拿过很多奖。虽然人谦虚一下说唱歌能拿亚军能拿这个什么不如这个跳舞好，但是依然够碾压咱们俩了。 听得牙根痒痒，就气得慌的，这还不行。有一个又谦虚但是又特别努力的一个人。 嗯，我觉得这个舞蹈这块儿吧、昨天咱们欣赏到了，今天就着重让威龙小哥哥多展示一下你这个啊这个舞 说唱、 这个说唱这一块 不一样的才艺。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哎，我讲一下啊，如果喜欢我舞蹈的下一次我还来，然后给大家展示舞蹈好吗？ 哇哦， 哇塞，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像挑衅的感觉，你不来看哦，你就小心点。 要来看，一定要来看啊。 嗯， 觉得不是挑衅是挑逗。要来看我哦。 吸引啊。 对啊， 就是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别人啊。这也是很多来到播后点就像的很多的朋友们都是会用到的一个方法技巧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现在上会人数有点少，有39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大家还在这个赶来的路上哈。我们继续说，其实在选秀的过程中，威龙你是不是会经历一些稍微的有点觉得尴尬的奇葩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我觉得我最爱听就是嘉宾或主持人吐槽，就喜欢听一下幕后的事情。对， 或者是别人惨的事情。 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乐呵？ 有奇葩的事还是比较多的 啊。 然后我讲一个吧。 行， 不用自己先笑了。 没说话呢，先自己乐起来了。 其实也不算太可乐。 嗯，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4月份左右吧。 嗯， 我在参加一个快乐男生，对，南京赛区的一个海选的现场。 嗯， 然后遇到一个小姐姐。 快乐男生小姐姐。 对、遇到一个小姐姐。 嗯， 那小姐姐穿的红色高跟鞋，黑色的长筒丝袜。 啊、 露脐的超短 T 恤。 嗯， 长发披肩的， 非常性感， 从背后看绝对是一个大美女。 嗯， 很 sexy 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当我看到正脸之后， 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你爱上他了是吗？ 对， 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嗯，然后后来呢，才知道他就是以男扮女装的形式，然后来参加比赛。 哦， 对对对， 正面还是能看得出来，不是特别像。 正面的话，留大胡茬那种。 哎呦。 哎，我想起来国外一个歌手，好像是还挺有名的，但是我名字现在暂时想不起来。各位在花椒平台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能想到那个国外有一个也是大胡子会穿高跟鞋裙子的那个男歌手吗？ 啊、我 看过他的视频， 我 但是名字有点记不住了。 那个、金刚芭比的形象吧。 对，金刚芭比。嗯，对。其实啊，我跟樊雪也是之前看了一个视频，看了一个奇葩选秀歌手的一个集锦。嗯、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可以一起看一下，看看每一年参加选秀的时候有哪些非常雷人的一些人和事儿，值得我们一起去啊乐呵乐呵， 嗯， 捧腹大笑一下， 一起来看。 集锦一下，夏天到了，选秀节目又开赛了，选秀年年有，今年奇葩特别多，我们一起去围观一下吧。先来看看这位羊驼哥。 哇，他适合去打芝麻水的广告。 漂亮，就是这么自信。 对对对。 再来看看这位潮气蓬勃的大哥。 也要不说我， 没办法。 也把我睫毛爱的时候，你在轻声歌。 我说这位大哥，您是少林寺学成归来的吗？这是一身的好武艺啊。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群非常奇葩非常雷人的一些选秀歌手，我觉得可能威龙没少遇见过。 对对对，没少遇见过 啊、嗯，就是你咱反正是靠实力取胜的，他们可能就靠一些博眼球的一些点。 极品。 对， 看完视频就觉得想说俩字儿，这是极品。 对，樊雪今天刚刚跟我聊天的时候说，童哥小的时候我也没少参加比赛，但是全是雷人的经历。我觉得今天为了让我们大家都开心一下，樊雪你奉献一下自己的黑料吧。 哎呦，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哎，我自己的一个黑料啊， 不好意思， 其实还蛮哎，真有点不好意思，就还蛮小的，就当时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女孩子嘛，觉得自己长得还挺漂亮，就莫名其妙的自信，当时就非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就当时有一个主持人互动环节，就让我们拍皮球，大家都拍了好几十个，还有一个拍一百多个。 唱歌比赛拍皮球， 就是互动环节，大家都很小。 这个比赛也挺无聊的， 是个小孩子。然后我就拍了两个，那个球咕噜咕噜咕噜滚到那个嘉宾区去了，就是评委区。然后评委给我送上来的，我当时还很小，就特别木讷。 我觉得我替这个皮球配一下内心 OS， 你这个人手太臭了，离我远点。 然后这个主持人就更惨的是啊，这个主持人他不放过我，他问我就是大家都聊天嘛，别人都是聊天，问我三加四等于几，就是很小，我真的是很小，我又紧张， 这一下戳到命脉了是吗？ 就这么说，我这数学成绩真的是从小就不好，当时就掰手指头，哎呦一二三，哎一二三，就算了半天，三加四等于八， 三加四等于八，你看这个唱歌比赛，结果靠这个智商输的啊，不是靠歌技输的，刚刚我们聊了一些比赛中的奇葩事儿，那大家有没有说您在比赛的过程中或看到的比赛过程中有哪些奇葩的经历的人或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可以说威龙小哥哥参加的比赛很多，而且取得了很多冠军哈、亚军的头衔。那我其实很想问你个问题，作为一个我啊，就是一个比赛不是特别特别顺利的人，我想问一下啊，虽然我不比这个唱歌跳舞，但是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说比赛的过程中能够取胜的一些秘诀或窍门，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呢，我感觉以拿唱歌和跳舞作为例子吧，我感觉这些东西最好不要乱来乱练，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正确的方法，然后练习一些基本功之后啊，到达一定的时间之后，然后再去练一些成品的东西 啊、 然后比赛的取胜的关键吧，还是刚才我讲的，就是 台下多练吧， 台下多练， 对 对对对对，就是 基础努力过后之后的这个基础。 其实大致总结为两个方法，第一点就是啊，这个找对了师傅，找对了方法，入对了门儿，第二点就是接下来该刻苦努力学习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刚才咱们说的 啊， 天赋呀， 啊，天赋很重要，的确。你像樊雪，你让他比这个数学比赛去啊，比一辈子他也比不了，他再努力他也比不了。 难为我吗？咱们刚才视频看的不也是吗？大家都很自信， 嗯， 也应该也都下了功夫了，但为什么他就是唱不好呀？就是天赋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樊雪你就别说别人了，我就很怀疑你这个唱歌的技能你是怎么样的？改天咱们，哎，今天是不是有时间？咱们仨可以斗一轮歌。 就不跟你们露一手，你们就是不相信我的实力。 真的吗？说话都带这种腔调了吗？ 啊，你 很厉害吗？ 你们就以为我是3+4=8的那种人吗？ 你就是啊，不是你吗？我觉得今天可以，在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咱们仨聊嗨了之后，咱们仨可以随时唱起来，好不好？ 可以的。 好的，好的。 来，威龙，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在比赛的时候，你的心理的状态，你心里想到的东西都是什么？就是内心的，在比赛过程中，你的内心都想的是什么？ 哎，这个也很重要，心理节奏啊什么的。 这个我要有话讲了，就是融入，一定要融入。无论你是跳舞啊还是唱歌呀，要完全的投入到里面。 嗯， 然后就 忘我。 对，然后正常的发挥出来。 那不会受到观众啊、什么评委啊、什么的影响吗？就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吗？ 会紧张吗？ 这些东西。紧张的话我感觉只是前期的，如果对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一定的舞台经验的，对不对？还是多参加一些比赛，然后锻炼一下自己比较好，对不对？ 哎，我觉得也是哈，就是其实紧张这个事情吧，我觉得也跟就是先天的东西好像有点原因。那我现在就是已经学习这个专业，已经学习那么长时间了，还是经常主持活动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我觉得准备的再充分我也会紧张，但是也是刚开头。 我也是啊，就一紧张那个腿都抖的呀。 是吗？ 那个腿真的抖，都站不太稳。 说这个 心理素质不太好。 说这个女主持这个应该是那叫什么，叫什么扭臀舞，应该功力挺强的， 从小练芭蕾的。 抖的频率还很一致。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总结下来有几点，今天威龙跟我们说了一些，我觉得今天肯定也有很多的喜欢才艺喜欢展示自己的一些小伙伴，我觉得今天可以从中汲取一些很的好的一些营养成分哈。我们也期待今天威龙是不是在最后可以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群喜欢跟你啊唱歌的练舞的朋友跟你取得联系，以后能够一起去比赛，一起去演出， 也给我们这种就是小迷妹们一点小机会嘛。 啊，樊雪，你别来一个男嘉宾，咱就当个迷妹好吗？ 哎，没有了，威龙真的特别的优秀，实至名归。 对，眼神中都放着光了。 那个吧， 可以说今天的怎么说？今天咱们聊才艺，的确是聊得非常多了。 嗯， 今天我觉得光说不练还是假把式 ， 而且威龙今天预告过了，说童哥呀。你今天必须给我个时间，让我好好的把这首歌好好的得唱了。 嗯 啊，那我其实就想问问你，说还是咱得把这个选秀的这个话题得聊完。说你接下来有没有特别想参加的比赛或想要发展的方向，跟我们稍微预告一下。 嗯， 这个嘛， 就天机不可泄露是吗？ 中国有嘻哈吧，就是。 哟，口气挺大嘿。 也就中国有嘻哈吧。 来，你看那个劲儿啊，昨天说 立马就哎， 那 rap 那劲儿就上来了。 中国有嘻哈吧，也就 对。明年可以报名试一试。 好的。 但是好像接下来是有中国有街舞了，对不 对？ 对， 中国有街舞。 你是不是要试一试？ 也都可以参加。 也会去试一试。对 啊，你说会不会变成了一个双料冠军？两个比赛他都是冠军。 我们也期待着威龙能有更好的表现。 嗯，那既然刚才说到你明年要比中国有嘻哈，那今天干脆在博虎点秋香的这个平台上 预热一下， 对，预热一下，赶紧感受一下，看看今天的迷弟迷妹们是不是够支持你，好不好？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150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威龙了，所以说各位喜欢威龙接下来这个歌曲的， 谢谢 一定要疯狂的打call送礼物，好不好？请答应我，来，威龙，下面就是你的 show time， 好不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来，你今天给我们带来是哪首歌？想展示哪首？ 要不如先来一段。刚才在台下准备的一首 freestyle 节目组的吧，一首歌曲，好吧？ 好， 先来一首 自己准备的。 对对对，自己写的词。 那来呀，需要给节奏吗？不需要了，是不是？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给节奏。 我觉得我有点多余啊，这个位置。来吧 ，show time。 要要要，这里是 AKA VLV Room。 今天要来了这个节目组，此刻是当代的唐伯虎，下面 freestyle 一段词，让你感受 VL 的火力值。要要要，坐在 FM 98.2，瞬间感到自己特别的帅，我头发也帅，我衣服也帅，所有人都对我 peace love 爱。活力年轻就是982，得意开心，真想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当然当然还有两位美女帅哥 MC， 伶牙俐齿就是 AUV,AUV,AUV。Make last sentence freestyle， 收视率收视长虹到达顶峰 ,the top king。 哇哦。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特别想录下来，我觉得节目薄荷点秋香的片花可以用他的这段。 对。 特别是夸咱俩这段我特喜欢。哎、 比心。 伶牙俐齿还是美女帅哥是不是？ 对，刚才威龙一个比心。 对。 好。就蹦蹦 俏皮 少女心 啊，戏挺多啊， 那可不。 刚才是 freestyle， 那是不是接下来你是不是今天还准备了一首歌？今天跟我预告了很久了。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是不是需要我给你放一下伴奏？ 好的， 来快求求我。 有喜欢 PG One 的同学吗？有喜欢 PG One 的好朋友吗？ 来打扣打扣 打 扣， 举手。 我们现在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心情，这位朋友发了个呆，看来你刚才是 freestyle 还没有叫醒他，接下来这首歌叫醒他。 对 ，OK OK。 来，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维龙，因为今天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想展示自我的一个男孩，你说想拦都拦不住啊，没办法，所以说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他，不然的话接下来还得就是今天我跟樊雪我俩的耳朵就已经受不了了，就是围着我俩唱360度 叫醒你的耳朵。 好，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威龙，接下来一段很有动感的音乐，来让他展示一下他另一面。 May the red flower。 威龙可以戴一下，可以戴一下耳机，看旁边这个耳机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伴奏好像能听到声音吗？ 哦，可以，可以听到声音。哦，重新放一下可以吗？不想冲过边缘，我想打的终点，万一前沿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打的终点，万一前沿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我憧憬胜利，也希望正义会在我手中，可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耳机我听不到声音啊。 现在听不到声音了是吗？ 我听不到声音 啊、还是听不到声音， 听不到声音。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配乐，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觉得你跟着自己的，就是跟着自己的 freestyle 即兴来，好不好？大家还是 这个，我感觉还是需要唱出来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比较喜欢这首歌曲吧，然后喜欢， 对对对，是 我希望，然后能伴奏放大一点吧，然后听 好的，好， 重新开始好吗？伴奏放大一点，好吧。 能听到了吗？ 放到最大，然后重新开始。 这戏真多呀，要求重新开始。好，满足你的要求。 The red flower. 不想触摸边缘，我想打的终点，万一前沿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打的终点，万一前沿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我憧憬胜利，也希望正义会在我手中，当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是该遵守规则还是应该冲破牢笼 bro， 我还是抬起头，想在那海里游，一个人继续走，想让 everybody know， 有人在逼我收手，当然回答 no no no no， 我坚持做的一切，不管为了我的亲人，是为了我的信仰，为了传承这份精神，你又从何处听闻，必须要满腹经纶，为理想孤注一掷，不管日落还是清晨，我只想坚持坚持坚持，亲手把我的前世把未来给编织、你看到我在电视里编织着节奏啊，将成功先撕裂，慢慢的慢慢的就能实现。 我想到的终点，万一前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到的终点，万一前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Yeah yeah， call me 弱势界的 Spiderman， 在地下摸爬滚打，为了自己说了算。生活想加的惩罚，可我演技太过烂，仿佛在朝着挣扎，旋着趋势贪婪，本和另一个知己在做战犯。犯我有没有成王冠，好坏的超难判断，就是被刁难暗算。傍晚就是在不停感叹，只有身经百战才能胜利登陆海岸。我开始坐着这失败中去成长，在我的秀台掩盖不住的锋芒，伸出热锐的是镜子总会发光，不仅在我的家乡，早晚一天名震八方。 哇哦，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采访区。刚才威龙是要求说再来一遍，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对他心中可能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地位吧。我觉得 非常尊重音乐， 对 音乐品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刚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稍微有点多余，改天我要好好练一下 freestyle， 要给你尬歌。 你看我这激动，都已经戴上了眼镜，就为了看我们威龙一眼， 眼神都冒光了哈。 对，都把眼镜戴上了。 刚刚啊，对，威龙展示了他的这个。刚才你最喜欢的一个歌手的一首歌展示了你的这个 freestyle， 对对对，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刚才包括昨天展示的舞蹈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应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我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环节，就是很多的朋友很喜欢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所以也记住我们这个平台给他的另一半或者给他的好朋友进行了表白。今天呢，我跟樊雪也是化为这个爱心小天使来给大家传递一下爱的讯息。来，樊雪你先来，今天要替谁给谁表白啊？ 是李雨涵给冯诗璇的表白。他说，我们已经分开快三年了，我也没法去联系你，因为我知道你心里也许在恨着我，但是我在这三年的日子过得真的是看不见太阳，窒息一般的难受。而在这三年当中，我甚至没有喜欢过别人，因为我做不到。如今的你我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去重新了解你，我会用我的一生，用我的全部去呵护你。 哇哦，李雨涵给冯诗璇的表白，我觉得听到了满满的长久的心，希望两个人能够长长久久。接下来这封信来自于侯雪婷给韩润的表白啊，今天大家都是诗人上身哈、啊 嗯、 可能未来会有很多很多能够把我们分开，或许我们的时间就只剩下一年，但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我不苛求自己能够到达能够得到你至死不渝的爱，但我愿意陪你一起走过这一段路，无畏长短，我爱你。今天一个是雨涵给诗璇的表白，一个是我们的雪婷给韩润的表白，可以说从中都听到了我们年轻人对于爱的态度。我们也希望今天在借助博虎点秋香表白的各位能够收获真爱。当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威龙小哥哥，今天最后的时间交给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微博、微信、 QQ、 微博都可以。其实你可以公布一下微博，因为大家可以关注你的微博，看你最新有什么动向，可以支持你嘛。 好的， 对对， 好的，就留下微博吧。 好， 微博搜索李威龙就可以了 啊。李就是木子李，威龙啊，就是之前有一个电影叫《逃学威龙》， 对 对 对。 如果大家喜欢威龙的话，也希望添加微博的方式跟他取得联系，希望威龙能够找到你想要一起这个拼凑自己的这个才艺的这个好朋友，好不好？来，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带来他的情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明天再见，拜拜。